小麦粉，上金粮点到网，金粮点到网，一点就到家。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问一光波旁耳边。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为主，白天阳光明媚，风轻云淡，适宜居室通风和户外活动，早晚气温低，外出请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五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六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我要保持青春活力，爱车也要保持好状态。 爱车的健康，人保直销车险来帮忙。 同仁保直销车险，报废满额免费享 4S 店爱车保养服务，原厂机油，超长质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听众朋友早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那么目前呢，京藏高速的进京方向建德门桥北有事故，后车拥堵比较严重，队尾呢已经接近五环了，建议北部地区进城的车辆您可以绕行京城高速或者是联络线来行驶。另外本时段呢，西部城区环线车流上升比较明显，目前西二环南段西三环六里桥到花园桥，西四环岳各庄桥到五棵松桥以上路段都是南向北方向车行缓慢。在此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早晨出门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咱又蹦起来了 啊，从床上蹦起来了啊，现在7:34啊，各位着急上班的朋友早早起床， 这是哎呦， 早早打理自己的生活。 一瞅王一不一样啊，今儿这打算过年的节奏啊，一身红啊，不是上半身红， 什么眼神，您是得了红眼病了吧？ 就分段啊，没看见下半段。 因为你鼻头起了包，所以看啥都是红的。 对，我鼻头跟你上衣特别配。 还给你，太流能了都啊！ 哎呀， 这就是坏心眼吧？ 坏心眼儿，但是没试出来，憋回去了，所以起包了。 哎、 了 我们这个社会就是不能让你们这些有坏心眼的人猖狂。 哎呦！ 但是其实有别的朋友起包，这是因为急的。 不是，我也是因为急的呀。 你知道大家为什么急吗？ 为什么急啊？ 现在很多同学都在期末考试的阶段。 那你说咱们办公室夏明那鼻子怎么回事？他跟长了俩鼻子似的。 他是匹诺曹吗？ 就是大家都在忙着考试，你知道吗？ 对、 啊，大部分人跟夏明不一样， 哦、是 好不容易拉到话题，你们给我扯远了。 咱回来回来回来， 不一样 啊， 忙着考试，那各个学校可能考试的时间也不同， 对 啊，对，所以呢，就跟收音机前的各位，我们也来互动一下。一说到期末考试这四个字，你会想到些什么呢？ 期末考试， 期末考试， 哎呦， 你会想到哪一次考试哪一个情况？ 我就想到了， 嗯，你会想到自己，想到 铁杵磨成针， 啊 啊， 为什么呀？现磨， 就是现磨呀， 临阵磨枪， 不快它 也 光， 嗯， 但是这样不好。 他要能光也就凑合了，问题是一般还就达到不了这个。 反正我是能过，光不光另说。 哦，能过那还是有基础 啊。对 对对， 有点。 咱就说说啊，一提到期末考试，您会想到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哎，嗯、哎呀，还有很多的朋友呢在跟我们问好，雨轩宝贝呀、周香啊等等等等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这样这样，这没有原来八点钟的时候问候的多， 是 是不是大家都忙着呢？赶紧跟我们说说，您都起了没有？都忙着什么呢？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跟我们说一说，一提到期末考试四个字，您会想到什么？ 汗毛倒立。 我以前啊， 紧张啊， 是吗？ 是啊， 你是又要作弊了吗？ 那不敢不敢不敢，我就盯着自己的卷子看。 我以前。啊，有一个朋友就说，他有一次考试的时候，因为是开卷考试，大家都比较放松。 还有开卷考试啊？ 有， 我听说过。 有的科目是开卷的啊，比较放松。 是。 放松呢，之后他突然就开始吃方便面。 什么？在考试过程当中？ 对对对。然后他觉得大家都在考着试，前面那人就跟那嘎吱嘎吱嘎吱叫。后来他就举手，老师说你有什么情况？老师，你能别让他吃方便面了？我们受不了了，题都想不起来了， 太饿了，是不是？ 对，说到那，大家也分享着一下这个，一提到期末考试啊，您有什么样的想法？有什么样的记忆？什么样的经过？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稍后我们给您带来各方面的消息。 来说一说，都有哪些消息呢？ 哎，高磊，你稿子怎么还没打开？嗯，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市发布了五大热点出行区域。 今年本市计划将老楼电梯呢装列为重要民生实施工程。 对对对，计划开工400步以上的。 哎， 还有今年春运机票不会涨价。 哦，还有答题直播显露了商业化的特征，是怎么回事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 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今天说说大家考试的经历哈，大家已经提前说到家长会之后的经历了，比如屁股疼，您这想的特别远， 对对对，就跳了好几步就直接到结果了， 再想到买膏药，再想到别的， 哎呦， 越来越远了哈， 这心疼劲儿呢。 大家伙说着，我们也给您说说一些重要的消息。 好， 就比如说昨天上午呢，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相关负责人也介绍了北京五大热点出行区域， 嗯， 看看跟您有没有关系哈。国贸 有， 嗯，中关村 没有。 什么语气？金融街 更没有， 新发地 绝对没有， 姚家园， 姚家园偶尔有。 哎，这个拥堵特点和缓堵措施都给大家说一说 啊。 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工程师张希啊，他介绍说呢，根据数据的统计，国贸 CBD 区域每平方公里出行量达到了20万人次，瞅、哦、大家这忙劲儿的， 真是。 和其他的区域不同，国贸的高峰期集中在下午1-2点和晚上7-8点。 嗯， 下午1-2点的会议和商务洽谈比较集中，交通流量非常之大，人流从望京、通州、天通苑三个区域通过地面交通和轨道交通向国贸集中。 嘿， 也不准这仨地儿人都往国贸来。 是哈， 哎，这个据监测还发现呢。 没错，金融街白天的拥堵可以高达9个小时，咱换地儿，不是国贸了，金融街了哈，西边了。金融街交通拥堵呢，主要就是受到了西二环拥堵的影响。西二环附近呢，有什么呢？有儿童医院，这是一拥堵节点。 哦、那可不嘛。 其实呢，避免在金融街区域拥堵，最简单的方式，咱们就是乘坐地铁。2号线出行是最方便的了。 对，其实走不了推远 啊。 再来，我往北一直， 好， 中关村。中关村区域呢，则是创新企业集中和学校云集的这么一个区域，每天有2次早高峰 啊， 一次是学生上学的高峰期，集中在早上7点到8点，9点左右，这是 IT 从业人员上班的小高峰。 是是是。 同样呢，后厂村也存在创新企业集中的问题，未来呢有希望通过自行车专用道路或者是轨道交通来进行缓解。 说完了北边，咱们再兜回东边哈。这姚家园路周边聚集着朝阳区大型的住宅区啊，随着配套设施逐渐的完善，朝阳大悦城、蓝色港湾还有新兴的商业是逐渐的繁华，人越来越多， 了不得了。 哎呀，姚家园路交通有两大特点呢，一就是早上起来集中出行，堵车特别严重，还有就是姚家园路、朝阳路、朝阳北路到四环甚至到三环都特别堵。这第二点就是姚家园路在周末特别堵车，尤其是周六购物的需求量非常大，周日的拥堵情况呢会略微缓解。那么未来啊，姚家园路的拥堵情况有望通过地铁三号线来缓解。我告诉你，我有一次周六就去了大悦城、朝阳大悦城，那里边的人摩肩接踵啊，跟逛庙会一样，这哪儿商场啊，我挤不动都，真事儿，真的 真的， 就在一层。我比如像想去某品牌看看他那儿的小帽衫什么的，进不去，限流。 你去日坛多好啊， 这倒 没有卖帽衫， 帽没有。 对，就提醒大家一定要错峰安排时间吧。 是是是、 啊、如果不是非得去的话，这你又不在网上购物了。 我就是现在胖了嘛，你穿着不合适怎么办呀、 哦、得到了重要的消息啊。我们再来说说新发地，这作为南部地区的出行热点区域呢，交通出行比较特殊，平日在早上起来六点半左右商家集中进货的时候拥堵很严重、 哎、 而周末呢则从上午十点开始一直要到下午五点都比较拥堵。市民在周末会去买菜买新鲜水果，如果在九点之前去呢，新发地就完全在那儿就不堵车了 啊、对， 嗯，所以呢就会起一个大早呢就会吃到新鲜的虫。 那当然了啊，不是新鲜的蔬菜水果， 哎，容易买到新鲜的蔬菜水果。 哎， 五大热点的这个出行区域，您看看自己怎么调节哈， 怎么避开， 实在避不开只好调节好自己的心理了， 要不然一次您买个十箱八箱的， 嗯， 新发地 跟家里着急是吧，开个小卖部 好嘛， 都坏了。 是，这倒是，尤其现在天这么热哈，不是天干物燥哈。再来说说民生吧，我们从 是你是不是外国人呢？ 对，刚从这个反季节国家回来似的感觉哈。 我们又出门了？ 没有、 哦、 好嘛，又差点把实话说出来。从市住建委我们了解到，2017年北京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共开工了459部，运行274部。 哦， 那么今年呢，本市计划将老楼装电梯列为重要的民生实事工程。 是是是， 计划开工， 居民岁数都大了。 对、嗯、计划开工400部以上，完成200部以上，力争啊到2020年实现老楼增设电梯总量达到1000部以上了。 对，这以后就更方便了。当然这个施工是有需要时间和大家支持的、 嗯、对 啊，看看大家的情况，再来关注说说这电动自行车啊。工信部呢近日公布新修订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国家标准报批稿， 嗯， 2018年的2月14号之前要面向社会公示。记者注意到呢，新标准全面提升了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性能，由原来的部分条款强制改为全文强制实行。 哦， 强制实行、啊、 对对， 最高车速每小时20公里调整为25公里，但是你必须保证它只能是这样，对吧？ 对，不能再快了。 对，但是它现在自己老随便是吧？ 它能调到40到50呢，现在的车。 所以说呀， 啊、 老是一个闪电似的嗖嗖过去，非常危险。最大的整车重量由40公斤调整为55公斤，并且对具有脚踏骑车功能进行了强制性修订。这个技术规范的出炉呢，意味着争议多年的电动自行车与电动摩托车的边界终于划定了、 嗯、 将为各大城市治理超标电动自行车提供执法依据。对，有的还是电动摩托车。 对， 建议大家骑这个车你再着急不能豁出命去，尤其不能把我们的命豁出去，好吧。 而且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过个马路啊，走个路什么都是慢悠悠的、 嗯、已经不敢过了。 对，你看着就害怕，你知道吗？ 嗯 啊，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啊。另外呢，从本月起，市人力社保局在官网开通新版的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网上查询功能，扫描您证书上的二维码就可以登录网站查询了。新版的证书内容呢，包括有您的个人基本信息、取得资格信息、管理号和二维码信息等等，但是不再加盖市人力社保局印章以及照片的钢印。那么另外呢，从本月起，市人力社保局在官方网站开通了新版的证书查询功能和服务，扫描新版证书上的二维码信息，或者是直接登录市人力社保局官方网站，输入您的个人信息以及证书号就可以进行查询。那么旧版证书的查询功能呢，将参照新版证书逐步开通了。 嗯，你要是没听明白呢，欢迎到这个市 市人力社保局的官方网站上再去看一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其实我们的话题内容说的是 提到期末考试四个字，你有什么想法呢？ 我赶紧把书就放下了。 各位早起的朋友辛苦了，大家好，我是王一。 大家好，我是高磊。 嗯，说说期末考试，看看大伙儿互动。哎呦，这多嘿， 太多了。 嗯，早起就是好，脑子清醒，什么都想起来了。哈哈哈哈。 哎呀，说说吧。 又喜欢看这个糊涂旁观者说，立马想到三个字：家长会。这是对联啊，上联是期末考试，下联是。 下联是，那你说的家长会是横批， 家长巨头， 家长巨头，哇，大姐还寡头呢，哇， 横批是什么呢？ 啊， 老师说你了啊， 横批应该是挨揍，我觉得是， 那是你。嗯， 刘晓光说了一到期末考试，我就不由自主的兴奋呢，我用一句话来形容、 啊、这样的人呢， 一句话来形容就是黎明前的黑暗啊，是吧？ 哦、 考试完就可以享受漫长的假期了，哈哈，而且每次考试我都临阵磨枪，我能超常发挥呀、啊。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会考试的人，高考也是如此。 哪个超啊？哦，超级的超。 超级不是那个超。 是，我说听他这个语气，啊、尤其你给念的啊。 啊，因为我们都是属于考试型的， 有这种比赛型的选手 是吧？ 啊，对对对，那也行，那能解决了，您觉得不添麻烦， 对， 不给别人添麻烦也行， 是吧？ 但并、这并不值得复制。 那倒是啊， 像我这笨了吧唧的就来不了这个。喜乐君说：“哎。”忙着监考啊，咱们 忙着啊，您是老师啊， 看看有这个态度的啊， 对， 忙着监考的女老师。 哎，我还有一个心愿， 小辫子啊，你说 我就特别想监次考，但是从来没达成这心愿，因为我是师范大学毕业的，我当时还跟我们同学说你们那儿缺监考老师找我啊， 嗯，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找过我， 为什么你知道吗？ 我估计怕我跟同学聊天吧，就人碎嘴唠叨的、 哦、睡觉。是不是很有可能？ 还真是、俩小时往那一坐， 嗯，一会儿老师考完了啊，是啊，赶紧收卷了啊。 哥，没有我什么事儿。 那个监督监考的老师高老师又睡着了， 又睡着。你让他别打呼噜行吗？ 高老师您，我们劝退了吧您。 嗨，来看看唐小三，一听到考试我就会想起初二那年期末我考了个全班第二，结果谁都不信，包括班主任。 谁都不信什么？那不成绩说明一切吗？ 我爸妈都不信。 哇， 我上领奖台，我领奖的时候全校的这个同学们都用质疑的眼光看着我， 就是学校里爱调皮捣蛋的。 对对对，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认真考过。好， 那你这真是太亏了，因为别人的眼光 影响自己， 影响自己的进步。 那是， 我一进步他们就瞪我，然后我自己就不进步了， 那我反而我应该更进步。 此乃奇人也， 真是 啊。对对对，你要真这么下去真成奇葩了这位。 而且我觉得他可能自信心啊包括心理性格方面有缺陷、 哦、是这样的 啊， 我怀才不露，你知道吗？就我明明可以考第一，我就考最差， 结果一辈子我都不露，那怎么办？ 那是憋出内伤了， 真是。 所以您调整调整啊。 对对对对对对。 在水一方，我起床了，怎么没起床啊？我在床上捯饬呢。啊，不是不是不是，是我捯饬呢，没有在床上。 哦哦哦。 一提到期末考试就想到放假呀，我快过年了，这绝对是心大的朋友。 哎呀， 毛毛也说啊，那就是联欢会呀。 啊， 他想的是考前。就是一般这个冬天嘛，期末考试之前不都是新年联欢会、啊？ 对对对，我们叫茶话会， 啊、一大堆零食啊，满教室的装饰物和气球， 啊、是 那纸拉花 啊， 缠在灯管上、哎，每人带个礼物，大家互相交换。 没错， 嗯， 还有就是我们班 毛衣针的 啊，毛衣针那拿错了肯定是， 要求都是圆柱形物体嘛， 没考虑那么周全。我就记得我们班宣传委员写那个板报特别好看。 哦，是让他当宣传的、 啊、对， 你是你们班什么委员？ 我是我没什么名头的委员，什么都不是，普通老百姓一名。 啊，同学呗， 就同学、啊、就跟风呗。 什么乱七八糟说什么？你这是他们俩，这带有一种非常古老的这种香，我也说不上什么的气息。说什么呢？跟一个大妈似的。 来看看， 对不起，大妈们，对不起了。 不，大姐们啊 ，Bring Z 就说了。 高二上学期啊，这我是 奇葩。我跟大家说啊，高磊念一句这个信息之后，点了信息刷新，然后电脑瞬间内容就没 找不着了， 都不知道你这个动作节奏是什么跟什么。 所以我动作经常比脑子快。Brian Z 说，高二上学期我身上长了俩脂肪瘤。 哎呦， 大夫说不疼，你就不用手术。 那倒是，问题不太大。 结果还有一个月考试的时候，他就开始疼了呀。 精神压力大， 我就一直忍着。一直到考试前两天告诉我爸妈，哟妈，我太疼，我忍不了， 哎呦， 然后我就做了手术，而且还躲过了考试。当时是真能忍呐、啊、 这躲不过吧，你还得考啊， 嗯， 得补考啊， 得补考。但是他可能是不是当时，反正我也这样觉得，反正补考比正式的期末考试要容易过。 其实不是， 不是呀。 你补考过吗？ 我补考过，我觉得还行。 我也补考过，但我觉得心理压力特大，因为周围没什么人。 哦，这倒是 啊， 这倒是 特难受。本来你一堆人还挺暖和的， 但是题量比期末考试少多了。 嗯 啊， 我怎么没有呢？ 你看你们老师对你就是严格，好事是吧？好事好事 是吗？老师，你等一等我、啊、乖乖小熊一提到期末考试就想起家长会，屁股疼疼疼。嗯，我的屁股都肿了， 条儿疙瘩没少挨吧？ 哎，你是一个姑娘，有这种担心真是不多。 你爸妈哪太凶了？ 那估计是考得太差了呗。 嗨，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是， 提到期末考试四个字，您会想起啥呢？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接下来呢，给您说说热点消息，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交流互动。 好， 同时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会推出很多精彩的内容哈， 对， 每天， 嗯， 也会推出我们主持人的一些专门的特辑。 有， 对，所以大家想知道、啊、刚才有朋友想知道高磊大帅和王一长什么样 啊、 哎，可以关注这个微信号，关注他推送的内容。 对对对， 昨天不是有一天推送了我吗？我看底下有个留言说啊，我看你跟那个高磊大帅长得差不多，我也给他留了一言。 你说什么？ 我说你等会儿我啊。你别走，你来来来， 我们俩就长得差不多了。 来来来，我们说说这个春运机票不涨价的事儿 啊。昨天上午呢，民航局有个预测，春运民航将运输旅客6500万人次，比去年春运增长大约10%左右，继续保持高增长。今年春运呢，机票价格不会上涨。 是，外来人口集中的北京、上海、广州和南北两头的旅游目的地啊，将会呈现阶段性的供需矛盾。那么截止到1月16号，国内外航司，也就是航空公司啊，春运加班包机12500多班，哇，其中两岸包机1226班。 近年来呢，空铁联运和公铁联运啊当中转回家已经成为春运一族的常态。火车所能到达的目的地城市比飞机更多，而巴士呢则通常作为完成最后一公里的角色出现。飞机加租车，火车加租车成了全新的中转方式。 是，由于这个春运期间啊，机票呢一般都是全价票，价格呢更具优势的空铁联运的产品呢被优先的关注。那么从价格上我们来看啊，以2月11号从扬州前往南宁方向为例，当天的直飞机票的最低价格是1370元，而从扬州先坐火车去南京，再飞南宁，火车票加机票最低售价仅仅是1187.5块，比直飞的票价便宜了近200块钱呢。反正就看您怎么方便怎么来吧。 嗯，对对对对对对，那人家愿意省钱，是吧？ 嗯， 那您稍微辛苦一点， 对， 不容易。回家是最温暖的地方，这也是我们最大的动力。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顺利。 看到了王一，我就看到了年，红红火火。 我以为我是那年糕呢，我妈 好。不过也是拍拍胖胖的，当然 好啊，拍拍自己清醒一下。我们来说这个答题直播显露商业化的特征。 嗯， 我真拍的是自己啊， 是是是， 拍高磊， 他没拍我， 拍高磊是这个声， 呵，更清脆是吧？ 拍我是这个声，能有区别吗？我也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参加这种直播答题呢？赢得了奖金没有？上线两周以来呢，答题直播的商业变现逐渐也清晰起来啊。1月15号的晚上8点，今日头条旗下西瓜视频的直播答题节目。什么英雄啊，举办了这个广告狂人专场，在超过30分钟的直播期间，露出了将近30家品牌、100家广告代理商，单场的奖金也史无前例的噔噔噔噔涨啊，500多万吧， 嚯， 500万吧，别500多了。 天哪， 最后26万人答对了12题，瓜分了这500万的奖金。 每人19.82万呢。在普通场的奖金也差不太多，但直到最后一题的时候还有450万在线的人数。那如果这个数据是真实的话呢，意味着数百万人即使已经在游戏当中被淘汰，还是在线观看了全程超过30分钟的广告口播。 告诉大家，这次广告狂人专场的植入方式包括什么呢？开场广告，主持人口播，主持人着装，因为他们佩戴品牌的 logo 了嘛，还有主持人使用的品牌周边道具。主持人找的是此前因为超级演说家奇葩说走红的国际大专辩论赛全程的最佳辩手和五大教师陈明。 嗯， 这配置还是挺高的。 总之我觉得他这个人家是为了赢得一种广告的效益。 效益，对、 啊。参加这个直播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一次性给点给自己点刺激啊，激励，一次性收获比较大的。 就是短平快，我能直接见效益的。 对对对、 啊、 但是大家要记住这是个玩儿啊，这就是个玩儿，你别以此为生。 嗯、 另外呢也不要玩物丧志。 那当然了。 是吧，比如说开车时候太投入，坐地铁时候坐过站。忽略了身边的人，这都不值当的了。 是是是， 对，所以呢，这就是个玩儿。凡是你被玩的东西摆布了 啊， 你就得想出来说这不行，只有我摆布它，不能它让我伺候它。 是 慢慢 我们得控制到它， 对吧？ 对、 哎、对对对对对， 你看看还是王一的高度啊。 是是是，由于我这个人呢比较容易被摆布 啊， 然后那个啊，你不知道吧？ 哎，你怎么鼻头也起一个红包？我看 你看看，我就是被你摆布了，容易被摆布呢。所以这些东西我都不敢碰，就是、 我也不敢碰。 知道自己不擅长拒绝，嗯、所以我就不碰。 你看挺好，就跟股票一样，嗯、我从来不玩。 虎票是什么呀？ 股票 啊、哦，股票我也不知道，没有听说过。啊、不是吗？这个对，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啊，一定呢，我们客观看待这个事儿。 嗯， 别玩大发了啊， 是。来看看我们的互动话题吧。小荣蚊子说：“看电影啊啊。”我父亲是数学老师，从小就教育我们考试前一定要放松才能考出好成绩，但是平时一定要注意听讲复习，那就是小考小玩，大考大玩，不考不玩，现在还真都做不到了。 再来关注团座，他说呢，哎，这个我刚从西安音乐学院回来， 哎呦， 期末考试应该算是全挂了 啊， 因为刚分手， 哎呦，影响到你的情绪。 这一般是这样的，这为什么说轻易不要太早谈恋爱？ 是、啊， 但一切都会过去的。也希望把这个学习成绩补回来 啊， 未来还长，日子还美在后面呢啊！ 明年继续。 广发银行自在卡专注养老金融，专享存款利率上浮，柜台转账全免费，还有国债理财专属服务，成为会员更有商超药店折扣，详询网点。 电视、冰箱、热水器、洗碗机、净化器、 米面粮油、日用品、孩子玩具， 苏宁年货节一站购齐。 1月19日，北京苏宁各店精选型号第二件半价哦。公主坟城乡商业集团华贸商厦26周年店庆啦！1月16至21日，大部分商品58折，满减送积分，更有多重惊喜等您来。 去英国过春节是什么体验？年夜饭定在切尔西的米其林餐厅。新衣是在萨维街定制的手工西装，全新捷豹 XFL 开启新春礼遇，38.8万起，尊享2年0利率、20000元置换补贴与好礼三选一，让你花省下的钱在英国享受中国年。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麦德龙又开新店啦！北京丽水桥商场1月17日盛大开业，优享贵会员专享3件95折，精选商品6件最低8折，购物满488还送88元折扣券，快来朝阳区安利路3号1幢1层购物吧！ 咦，这银行卡怎么印着你儿子的照片？ 我这是邮储银行 BO 个性化卡，可以把咱宝贝照片印在卡片上， 真好！那我也赶紧去办一个， 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建信车险，现代智慧型保险公司，汽车非事故道路救援全年无休，骑乘24小时，覆盖全国。中国建设银行集团成员，建信车险值得您的信赖，详询400-900-6996。 一汽大众新春购车季震撼来袭，1.6升以下车型可享受超值补贴，部分车型选配灯光升级礼包，8大金融好礼，让您从容开启新年。详询400-1711888。一汽大众。 最近玩游戏怎么找不着你啊？ 双十一抢了个北京移动机顶盒，大片太多，一看就停不下来，才180元，还送50元话费， 还能买吗？ 到北京移动 APP 首页，或发汉字机顶盒到10086购买。

哎，你呢？ 侯爷，不说啊，这次 你干嘛去了？真是的， 没有干嘛，我在思考一个问题。 你去北二环溜达干嘛去？ 作为这个北京文艺广播呀， 啊， 你别给我打扰我。 啊，就好好好， 思路都乱了， 乱了，乱了。 哎呀，都出汗了， 出汗了都。 那个思路是，啊，就是咱们报路况是不是有点文艺广播的特色？ 那怎么找文艺广播的特色呢？那说着评书来， 哎， 配着快板， 对，快板不行。 凉了个凉，凉了个凉。 你这还是外地的快速，还不是本地的，啊， 还不是本地，对。 那北京文艺广播也得有点本地的 哦。 这个大山子桥， 哎呦呵， 哎，是不是这样报呢？ 我天，就是大家差点没从车里窜出来，一听你报，是不 是 啊？ 感觉这样是不是？ 那你试试，哎，你试试。 内侧车道有事故， 您瞅瞅，哎呦， 我还没报完呢， 啊，没报完。 这以后不能俩人报，太乱 太乱太乱。 我思考这个啊，再思考。今天呢我们出发吧节目跟大家互动话题是一提起四个字， 嗯，期末考试。 嗯，您有哪些个想法？嗯， 我的心太乱太乱太乱太乱， 我的心太乱，有一些空白。哦，对对对对，哎，居然在调上。 哎呀，真的你没跑调。 对，不能往下唱了，见好就收。 是，来看看吧。黄达就说了，以前呀，参加期末考试的时候，总有一个疑问。 哦， 你说说，监考老师他就一双眼睛啊，盯得过来这三四十五、三四五六十个学生吗？ 三四十五，到底多少个？ 就是差不多一般的学生吧。 嗯。 后来呢，我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在监考的时候，我找到了答案。其实盯得过来，原来我在考场上的一些小动作啊，打引号的，并不是老师没发现，而是老师给我们留面子。在这儿感谢老师的宽容，也许愿给小朋友们能够考出真实的水平，快乐度寒假。 对对对，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有小动作，有小动作是个别极个别的人 啊。对对对， 这种小动作呢，老师全看在眼里。 嗯， 你不要有这种侥幸心理，不仅老师看在眼里，其实你自己心里也应该清楚，这只能蒙骗自己一时。 啊， 这一辈子你不能靠这些。 对， 那走不了多远就得摔一大跟头。 嘿，当然了，我觉得有时候摔一跟头好事儿，起了以后拍拍身上的尘土，我继续往前行，我就清醒了，我就不犯这错了。 那你那意思就是说还得有点小动作？不是这 一定是小动作的事儿呗。 哦，对，就是你这是另一个层面来。 啊，对对对， 跟头，对，你这说的有点早。朋友们，师范队伍里不太接纳你。 对，所以我没考 上。一口气把一辈子的教育都说出来， 受 不了。对，欢迎大家找到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微信号啊，这是跟我们联系的很好的方式。 对， 我们也推出很多的文章， 嗯， 跟大家分享。随时您发微信，说是提到期末考试这四个字，您会想到什么啊？我来看看，这是幸福小妞想到的是开家长会，磨草儿。我记得有一次考试我就发烧了， 哎呦。 考完马上烧，考前偶尔烧，哎，我闺女没随我，别的这个都挺好，考前一天也烧，我啊，他那意思， 哦， 我闺女没随了我别的 啊， 就光随这个了，考前一天准发烧，也不知道是不是紧张的，哦，那肯定是紧张的， 肯定是 习惯性的。 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再爆个料吧。就是我姐的料，好久没爆她的料了。我姐是一考试之前，她准流鼻血。 我天，对，压力大， 真的是，真的是。 夏天也流吗？ 流流，她只要是一考试，头两天准流一次鼻血，怪吓人的。她不是说就一点点儿，呼呼的。 我天，你姐那个鼻血。是不是？ 不是，我 有别的问题，怎么能呼呼的血？血量也可以， 就是挺吓人的。反正我记忆不太清楚了，就是记得他流血，挺吓人的。然后赶紧拿那个手指就往鼻孔里塞，你知道吗？ 你塞的太粗，那可不流的是得呼呼的，给捅开了。 哎呀，反正后来长大了以后就没这毛病了，再也没流鼻血，就小时候。 因为躲开你了吧？我看是。 嗨，然后但是啊，流完鼻血就有一件好事，我妈就会给我们买巧克力吃。 阿姨太有特点了，不一般吃完巧克力才流鼻血吗？ 那 阿姨准备把那货和成泥，然后呼上了吗？阿姨怎么不一样呢？ 补充能量。 好好好好，明白明白。 要不然我说我们家人都不一样呢，我告诉你，都各色啊。 主要是你，说再见，说期末考试 啊， 这么不堪回首的往事，怎么能轻易提起呢？ 啊， 到了中学的时候，听到这几个字，我已经心平气和的像一面镜子了。 呵， 嗯，反正是倒数。哎呀，不上进不行， 你怎么也得给自己制定小目标啊。 对，你看你头像是靳东，人靳东就是很上进啊。 对呀， 导演有追求有欲望。 嗯， 最近还跟一个演技派一起骑着马拍广告了。 哦， 我在电影院就看见了。 谁呀、 啊？靳东啊！ 哦，靳东哦、啊，他跟那演技派是谁呀、啊？ 陈道明。 好、哦，那是前辈，那是前辈，那是前辈。 对呀、啊，骑、啊、还骑着马拍广告，真的很上进 啊，也赚了不少钱呢。 那我没说。 嘿，你说这点不好的事怎么全让我给叨叨出来了？哎， 那你问谁？ 白提就说了，我小时候啊，一到考试就感冒发烧，怎么又一位啊？考前爹妈各种替我着急。 单成一组吧。 嗯，但是因为生病也没有太责备我。现在啊，自己当了家长，娃这两天正好赶上期末考试，嗯，要不然我们今天也不说这话题。 真是， 他说从考试前到考试的时候，再到考试完。啊管他最后的分数是多少呢？反正孩子累了也四个多月的时间了，嗯、也是辛苦。学习的时候啊，尽心学；玩的时候尽兴玩， 是这意思、 啊。到时候自己终于能体会到，就是现在啊，终于能体会到， 哦、 哎呀，啊，自己终于能体会到当时爸妈的各种揪心和闹心了。当爹妈真不容易、啊， 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吗？ 嗯， 对吧？ 是是是。 那也可以，你就现在让他放松，之后出来成绩再好好的分析 啊，对 对吧？ 啊、 哎，该干嘛干嘛，这挺好的， 挺好，挺好的， 嗯、 挺好。这当妈的心宽也挺好。 不过你们可以一起成立一个考前病秧子小分队。 我天，那传染的不就更厉害了吗？ 好几个了，什么发烧的、感冒的、流鼻血的啊，都是一组。 哦，倒是我姐那几个宝贝儿倒没有流鼻血啊，没遗传他妈。 哦。呵呵躲开了你。我们再来说，期末考试前一天，一个宿舍的一起居然去网吧了 啊！ 第二天迷迷瞪瞪的去考试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肯定都不行。 对你考试都睡着了，这肯定不行。 倒数一二三名吧， 这等于没写呀、啊，这是态度问题 啊，就是 重视 不端正， 你对自己的未来不重视。 你想想，你紧张的学习一学期了，你都没好。 一生气，念下一条。 好，这桂四儿说了，哎，你们怎么这么帅呀、啊？他突然话锋一转，他说：“听了声音，我就由路转粉了。刚才我又在你们的网站上就听了王一的介绍，我就查了一下，看了你们的照片，我立马。”粉转死忠粉了， 活着活着活着活着， 还有这 词，这个词 太吓人了， 就是一直特别支持， 是 可以可以可以 啊， 反正我跟他们俩长得不一样，别的我也不管。明天会比今天好，说一到这时候我就给想给孩子们复习点什么 啊， 然后自责平时我也怎么没管管学习呀，只能祝福他们都会， 嗨， 蒙的都对，成绩出来我一定不那么狠。 哦， 只要你成绩好，我就不狠。 那这不、 哎、这功夫就得用在平时，是吧？ 对呀、 啊。哎，你猛的一股子一股子不行，你也不用帮他复习，老师会帮的啊、 嗯。 平时呢，你就多鼓励他，多督促他。 是是是 啊, 啊。好，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是 “期末考试”四个字， 嗯， 会让您想到什么呢？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 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他们这话题 啊， 让何都说老公开车，我也互动一下。一听到你们提期末考试四个字，我闺女在后排座椅上是，哎呦哎呦，说什么呢？这是，其实他今年都大一了。 哦，大一，大一他也得考啊。大四也得考哦，大四好像没什么考试了。你再熬三年吧，姑娘啊！ 你是不是蹲班了？ 怎么了？ 为什么大四还有考试？ 大四没有吗？ 嗯， 对，我刚才反应过来了。 但是有的学校人读六年的是要有的。 哦，那人家协和连读八年，怎么也得考个七八年呢？你说是不是？ 加油啊！这都是人才。 对， 咱们对人才得尊敬。 是是是， 不要动不动跟人发火 啊！所以我就特别尊重你，我觉得你特别有才。来看看更有才的是谁？ 不是不是 啊， 高有才，你念念 高有才。这个冬奥会已经进入到亚洲时间了， 嗯， 随着2018年韩国平昌冬奥会的临近，众多中外媒体都开始转入奥运会的亚洲时间。他们一致认为，由亚洲连续举办三次奥运会赛事是非比寻常。 真的真的， 2018年平昌冬奥会不仅是韩国首次举办冬奥会，同时也是亚洲第三次举办冬奥会，从而拉开未来四年的奥运会亚洲时间的大幕。 嗯，到2018年2月9号，冬奥会圣火在平昌被点燃的时候呢，将拉开未来四年在亚洲举行三届奥运会的序幕啊。这表明亚洲地区影响力日益加大的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对举办这项赛事的兴趣也在日益减少，他们也舍不得钱，好像。 对， 这个有媒体就报道说呢，在韩国举行冬奥会后呢，东京要举行2020年的夏季奥运会，然后北京2022年啊，咱们也要举办的。冬奥会是吧、 嗯、对， 北京呢也因此成为首个既举办冬奥会又举办夏奥会的城市。哦耶、 厉害。 那所以说 这些国家啊，对这项赛事，有的国家都已经举办过了嘛。 嗯， 比如韩国1988年， 对 吧？日本1964年、1972年、1998年都举办过奥运会。咱们在2008年也举办过奥运会。 没错， 这些举办过奥运会的这个国家，也还对这赛事抱有这么大的热情。 嗯， 这他们觉得很有意思。外国媒体觉得很有意思，在亚洲地区之外呢，很多城市对奥运会的热情都日渐消退了，这说明全球实力正在向亚洲转移。 没错， 嗯， 尤其是中国，对吧？我们中国， 对对对对对，当然我们也是个整体了 啊。 他们有能力申办奥运会和冬奥会，而且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之后呢，就是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亚洲地区连续举办两届冬奥会，更多的是为了展现亚洲的影响力和实力。目前呢，只有一项足球世界杯赛这样的国际性的大型赛事还没有在中国举办。不过专家们都认为，这也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你说咱还申办吗？也可以，反正我觉得是吧、 嗯、倒也是个脸面问题。 哎呀，我觉得但是还是 你倒踢得好啊。你比如说我办了半天都是赢的都是别人 啊， 虽然咱们说啊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是 那怎么着心里也别扭啊。 那当然了， 门口的赛事自己的队伍要万一不争气呢， 第一轮就刷下来呢，你说说是不是？ 不许随地吐痰。 哎呀，好很好。好，咱再来说说别的消息啊。刚才我看了两条网球的消息，哎呀，我非常关注的澳网正在征战当中啊。但是呢，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 对、 哦、 中国选手尤其是女选手啊，在这一次的表 选手 哈、啊、在这一次比赛当中真的是 靠近我、嗯、 表现不佳呀。第一轮刷下四个，第二轮、哦、 四位都没进去啊， 第二轮两位又被刷下，六个选手全被刷下去了。你看看2018年赛季， 加油加油，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展开了女单的次轮，也就第二轮角逐，金花张帅呢无法维持每盘率先破发的优势，以4-6和6-7的比分完败在排名130位的捷克资格赛上来的选手阿勒托娃的牌下，无缘32强。张帅排名是大概36位左右、啊、 对对对 对, 对, 对， 差了100位呢。 哎呀， 继2016年赛季澳网实现了突破，打进8强之后，张帅已经在墨尔本连续2年被挡在了第三轮的门外。 我感觉啊，他们那儿大概因为太热， 是太热，40度呢，墨尔本。 对，你这很不适应，让我们的选手。 但其实也是公平，人大家伙都是40度参赛 哦、 嗯，你知道吧？ 但那个什么托娃， 阿勒托娃， 你也不能说人家资格赛选手上来就一定不行， 对， 要么怎么长江后浪推前浪呢？ 对啊，前浪就 那也不一定啊，因为我们也有后浪啊，对不对？ 对，我们俩还屹立不倒、啊， 大家什么东西？ 咱俩 啊， 屹立不倒啊， 咱们俩，我网球可不行。我一甩手拍子过去了， 我天天啊，你这是谋财害命啊， 招家伙吗？ 太吓人了，这 嚯，寄出了我的法宝， 我的天哪，那拍子也不少钱呢、啊、你别瞎扔， 这不你的吗？ 好，这拍子都是我行。好， 所以人家不叫我们去，当然咱说这运动员不容易 啊，能闯到现在，那希望调整吧， 嗯 啊，再做新的训练，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补上， 是 也不能老是这几位呀、啊。 对呀、啊， 李娜都退役了， 李娜14年退役到现在就没有一个冒尖的出来。 哎，别着急，别着急，一定会有的， 一定会有的哈。好，咱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男子方面哈，这正赛呢已经进入到第四天了，男单下半区第二轮，两位巨头费德勒、德约科维奇携手亮相了中心球场。另外两位单反的高手蒂姆和瓦林卡在玛格丽特考特球场出战，亚历山大·兹维列夫和德尔波特罗呢则前往了大个子球员喜爱的海信球场。与首轮相比，德约科维奇和瓦林卡迎来了复出之后的一个真正的考验，也是双双赢得了比赛，祝福他们在32强的比赛当中继续发挥出优秀的水平、出色的水平。 哎，我有点好奇，那个、啊、就是说他为什么大个儿喜欢那什么球场、啊、 哦，这我还真不知道，因为可能那个球场的这个怎么讲，环境啊，配置啊。 你这看半天看什么呢？ 我看球员，我也不看球场，你说是不是？我就知道中心球场最大最好。 哦， 但是啊，你知道澳网、这个、 那他选这个肯定有他原因。 不不不，这是组委会安排的。跟他选不了。 那他刚才怎么说的呀？前往了大个子球员都喜爱的， 结果就是顺了他的心意了呗。 哦， 就估计是这样。 顶棚高，没顶棚啊，我看着 没有没有，都是敞开这儿的。 这分析不出来，你这个业务，我明天告诉 我。我找找原因、好不好？为什么喜欢海信？ 球场 啊、哦！对，我是不是品牌赞助他们呀？ 你再说俩吧。 哦，对，那个 海尔。 哦，还有什么呀？ 奥克马。行了，好吧，就这么多了。 哎呦妈，你这脑子真快，嘿，得嘞。好，说了体育，咱们 对 啊， 大家伙要知道为什么那球场受欢迎，也可以跟我们说说吧。 就是的呀，啊，好的，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是期末考试。 嗯， 这四个字一出现，您会想到什么哈？来想想吧。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终于飞上天，真正的一只飞鸟，急速向前，穿行在云间，看那天边最后一线，黑白相间。 看到太医说，昨天看了照片的推送，明显不是看见真人时候那样 啊。 哦，他们是说我本人比照出来的时候， 那不一定 难看。 哦，那可差不多。 哎呀，他们说我是本人比照片好一点， 本人比照片 好一点。 对对对， 但我觉得都一般吧。 那别去啊，你这号称电台一哥呀， 伺候啊，谁是别瞎说，让不让我干了，轰人也不带这种方法的。 不是你叫一呀、啊、王一呀、啊、可不就一哥吗？ 倒了霉了这名字。好，我们来看看下面的消息。 来啊，说说大家伙儿给我们发来信息呗。 是啊是 啊， 啊，铁骨铮铮说、啊、我上初中的时候期末考几何，我没有按照老师教的方法做，我就用自己理解的方法，诶，解出来了。 那也行啊， 方法和答案也是对的，可是老师说 这是多余 多余。我现在人到中年了，也没有理解老师当时为什么要这么打击我。老师在我哦上初中的时候就去世了， 那没法交流。 哦， 其实有个很简单的方式，老师是希望你不要浪费这个时间，因为他不是 最佳方法， 不是，就是他考试 啊 你得有效率、 啊、 你得有规定时间内，还有别的题 是有技巧的。 哎，他跟日常的比如说学习研读、嗯、而且老师可能关注到你是不是没认真听， 有可能 他可能操心的是这个事 啊。你算说到点上了， 肯定是好意。 嗯， 不会，你这么聪明，他肯定怕表扬完你你再也不好好听了怎么办呀。 对呀、啊、你看我昨天还说呢，在节目里边、嗯、我们小学老师还鼓励我跳级呢，从三年级跳到五年级，就是因为当时我能够解方就是解应用题了。 我也跳了。 你跳了？ 嗯， 你真的假的呀？ 从高二一跳，哎，还在高二。 嗨，那叫跳吗？那叫原地踏步。 谁说的 啊？那叫啥呀？叫跳级 了。那叫留级留级留级。 请允许我 复读复读。 哦哦哦， 复读。唐长栗子说，我一听见期末考试四个字就是头痛欲裂。 哦呦呦呦， 难受的程度仅次于高考 妈 中考这几个词。我理科特别差，文科还不错，尤其这理科、嗯、哎呀，我是一点理科脑子都没长啊。偏科很厉害，历史语文政治地理都不错。有一年数学150分卷子我考了3分 啊， 语文考130以上。我的妈， 你这偏科太厉害了， 这还是有点态度问题，怎么还考三分？ 就是的呀，你胡乱选、啊、不是不是不是，你大概根据题面选几个也不止3分啊，你说是不是？ 我不知道，但是反正3分有点太，给写名字是不是还给1分呢？ 啊，那没有不可能，写名字不答题0分。你要多选 C 的话，我估计能蒙个30分以上。 英语哪有那么多选择题，数学。哎呦， 来看看， 太奇怪了。 嗯 ，Minerva 说，我上了20年学，终于毕业，不用期末考试了。结果现在做监考老师， 判卷子嘛。 监考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做，只能是看着学生们。这几天监考顺便复习了一下高中物理、历史、语文，外加把人生都想明白了。 哎，给你一时间思考也不错呀。 对对对， 如果老师快来呀，监考老师哭了， 这也是麻烦事儿啊。 当时他悟透了，监考老师自己不是一般，不至于这样。 你这想的太过了啊！ 因为他不是说想人生吗？ 就参悟了吗？ 对，万一一切都想通了，泪流满面，同学们肯定很震撼。 哎呀，那就真出事儿了呀！ 是不是我们考的太差，然后监考老师都 看不下去了都？ 嗯，其实不是，你说老师也挺辛苦的，他别的事儿都不能干， 嗯、 对不对 啊？ 好吧。一个广告之后，我们继续给您说说旅游方面的消息，不是文化方面。 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接下来要进入广告时间。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 1月1日至31日，菜百会员回报火热开启，更有新年55天大促不断档，买金送银，满额返回报金额，进店送福包等给力活动，让您畅享实惠，欢乐过新年。同时，菜百推出多款生肖贺岁精品，旺运狗、小狗多多、酷狗等可爱萌系狗年金饰，生肖吉祥钱、贺岁投资金条等新品一礼一藏，更有单粒70.97克拉大钻级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震撼亮相。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官方公众号，投资需谨慎。 说说文化方面的消息。电脑还挺好的。我们来先说谁？ 先说这个明天周末了，一批新片吧。丁晟重拍的经典影片《英雄本色》2018明天公映。《英雄本色》当中穿着风衣、戴着墨镜的小马哥是影迷心目当中最经典的影史形象，这也是丁晟重拍这个版本的主要原因。他透露啊，自己看过这部电影上百遍了，至今想起《英雄本色》四个字还会热血沸腾。新版本呢，将背景从香港搬到了青岛，故事也有了更多的内地色彩。 行，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演员。李冰冰又演电影了啊，由他和吴尊、美国的演员凯南·鲁兹主演的中澳合拍片《迷巢》将于明天上映啊。这个李冰冰演一位剧毒生物学博士。得知吴尊饰演的弟弟在一次矿洞考察当中意外失踪之后，那不顾一切就得救去。 是是是， 危机四伏的地下世界不仅有各种剧毒生物，还有心怀鬼胎的坏人。因为饰演角色每天都和蜘蛛、毒蛇这些生物打交道，在拍摄的时候，李冰冰还直接拿手拿毒蛇挤毒液这样的技能都练出来了。不容易。拍完影片呢，他表示自己也爱上了蜘蛛。 嗨， 我觉得演员真的挺难的， 真的很难 啊！为了演好角色，还自己得倒腾这些， 付出真挺多的。 可见这不是 P 上去的， 对， 这也不太好 P。 哎呀，来再看看另外一位女演员，我挺喜欢的，娜塔莉·波特曼。根据美国历史上最大悬疑案件肯尼迪刺杀事件改编的电影《第一夫人》也在明天上映。影片首次以肯尼迪总统夫人杰奎琳的第一视角和内心世界出发，娜塔莉·波特曼啊出演第一夫人，她用细腻完美的演技展现了一位传奇女性的外柔内刚，也奉献出了黑天鹅电影之后最好的表演。 这两个还有一个 PK 的感觉是吧？ 有点儿。 明天上映还有呢， 还有啊， 是由好莱坞著名动画制作团队蓝天工作室打造的金球奖提名动画《公牛历险记》。终于，反正这名字也不太新。 是。 冰川时代呀，里约大冒险的原班人马，一起来做的，讲述了一头名叫费迪南的公牛所经历的欢乐冒险。为了还原故事当中独特的西班牙风情，弗拉门戈，然后呢，他们还到西班牙进行了实际采风，所以都得有点生活。 是是是， 费迪南生活的村庄、原野、决斗场的风格、场景以及西班牙特有的节日风情都会在影片当中精彩呈现。 是， 但是还有、 还有 新电影， 还有新电影，但是不是特别熟哈，女性题材电影《梭哈人生》是吧？叫。梭哈人生也将 是一种牌类桌面游戏， 明天上映。这个反正主演都不太熟哈。这个影片呢，讲述了两个可以代表女性价值观不同面的女人，在大城市打拼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事业、爱情的选择，表现了大城市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啊。可以看一看， 虽然不太熟，但希望演好了就行了。 是是是， 加油、加油啊！ 还有一点时间，再念一条呗， 念呀啊！暖暖说，我发能看见吗？期末考试我刚经历完，13号最后一门考试结束，今天回家，现在在公交上听你们节目。 你考得怎么样呢？ 欢迎回家，欢迎回来。 哪科行还哪科不行啊？ 高雷你给我出去。干嘛老问人这种烦人的问题？ 我就爱问这事。 大家都会啊，还行，一般。 我考特别好，反正我每次都这么说。 然后呢，事实呢？有一个词叫事与愿违。 嗨，你怎么知道的？ 2018新年到，福满全家。卡罗拉新车道惠至万家，1月31日前至高享首付60%，两年零利率，更享购置税补贴。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一汽丰田 电视、冰箱、热水器、洗碗机、净化器、 米面粮油、日用品、孩子玩具， 苏宁年货节一站购齐。 1月19日，北京苏宁各店精选型号第二件半价哦。公主坟城乡商业集团华茂商厦26周年店庆啦！1月16至21日，大部分商品50%折，满减送积分，更有多重惊喜等您来。 去英国过春节是什么体验？年夜饭定在切尔西的米其林餐厅，新衣是在萨维街定制的手工西装，全新捷豹 XFL 开启新春礼遇，38.8万起， 尊享两年零利率、20,000元置换补贴与好礼三选一，让你花省下的钱在英国享受中国年。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麦德龙又开新店啦！北京丽水桥商场1月17日盛大开业，优享贵会员专享3件95折，精选商品6件最低8折，购物满488还送88元折扣券，快来朝阳区安利路3号1幢1层购物吧！ 丽华快餐，中国外卖领导品牌，春节期间不歇业，竭诚为您提供订餐服务。 一汽大众新春购车季震撼来袭，1.6升以下车型可享受超值补贴，部分车型选配灯光升级礼包，8大金融好礼，让您从容开启新年。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杯。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8:31了，接下来我们将连线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老师，来请听他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刘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北京以及其他主要的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吧。 好的。因为这个旅游嘛，就牵扯一个交通问题，咱们先讲一讲影响交通的天气。那么从整体来看的话呢，全国大部分地方的能见度都是不错的，能见度呢，这个不好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安徽、湖北、湖南，这些地区，还有江苏、浙江这一带。那么今天早晨的话呢，这个安徽、江苏、浙江，实际上就是，这个黄河以南和这个长江以北地区，有些地区还有一些大雾天气，最小能见度不足200米。但是话呢，和昨天相比的话呢，它的范围有所减小，而且呢还是偏东。这种状况呢，这个恐怕还要维持到21号。21号呢，这些地区会有一次明显的冷空气活动，带来比较明显的降水天气。这样的话呢，雾霾天气才会得以好转。东北地区的话呢，它主要是以小到中雪的天气，这样的话呢，对飞机起降啊，还有交通运输啊，会带来一定的影响。那么大家去东北地区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关注当地的天气预报。其他方面的话呢，基本上就是说，从降水来讲，全国范围都不是很大。从今天开始，这个广东、福建呢，就是开启这个连阴雨的那么一个模式了。这种雨的话呢，会下4-5天。下次见到阳光的时候，恐怕有到23号左右了。东北地区呢，也是差不太多。东北地区现在从昨天开始降雪，基本上维持在一个小雪的程度。另外呢，还有一块是在贵州、重庆、湖北一带，这一带呢基本上都是以这个小雨天气过程为主。另外呢，海南、广东这和台湾这一块呢，也基本上是以小到中雨为主。气温情况是这样的，气温的话呢，南方地区啊，近几天气温整体都比较高，还是一个这个比历史常年偏高那么一个水平。那么到下周呢，随着冷空气的到来，那么就天气呢又会继续转冷，而且呢冷的程度要比常年低一些。整体来看，这个全国各地区的天气没有特别影响交通的地方，那么只有个别地区的年度不太好，但是话呢一般的情况下 中午以后呢就会逐渐转好，所以说呢出行的朋友一定要及时了解当地的临近天气预报。主持人， 好，刘老师，刚才您也说全国各地未来一段时间会越来越冷，那北京未来是不是也会气温随之下降啊？ 北京是这样的，北京双休日之前基本上气温都保持在5到7度之间、 哦、 最低气温在零下4到零下6度之间。那么下周呢随着冷空气的到来，气温呢还会进一步降低，应该说在21、22、23号，那么气温的话最高气温恐怕都在零度以下了、 哦、 而且这最低气温还是有望低于零下十度，不过这个气温只是一个接近常年的气温，这段时间呢就是最近几天这个最近几天的气温应该是比常年还要高那么一到两度，应该说呢今天进入四九天气了，天气的话呢总体来讲不算太冷，应该说呢这种天气在户外还算比较舒适的。主持人， 嗯，好，谢谢刘老师， 好，再见 再见。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最新的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呢机场高速温榆河桥到北港进京方向持续车多，建议您呢绕行机场二高速来行驶。机场高速的出京方向车辆行驶是正常的，还有通惠河北路三环到二环进京方向，三环到四环的出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请小心驾驶，一定出门安全第一啊，各位。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六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今天来说说期末考试四个字唤起了您哪些记忆、 是 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当然也有鲜活的内容 啊。 莫名其妙有意思，说昨天我才听到两个小学生的对话 啊，说什么？ 一个说耶，我们终于可以疯玩6天啦！ 啊，6天之后就是我们的末日了。 我想他们一定是刚考完试吧，先玩6天、 啊， 之后就讲评试卷。 对， 那是末日，肯定是没考好啊。 那估计是，最后的疯狂呗。 嗨，这个，你这种，这是小学生 哦，小学生啊、哦，不能这么这个。 当然，老大爷不这么想。 嗯， 那个。这是其实就是你这次其实没考没关系， 就是啊， 哎，吸取教训，下次好好考 啊、 希望这个教训能持久一些，别持续13天、对吧？一开学就忘了。 对， 据说这次寒假比较短， 哎，不挺长的吗？到 2月20号左右还是22号左右才开学嘞。 这次长啊， 差不多一个，反正差不多一个月吧，不到， 哦、 每年都差不多。 不是不是，今年不一样，你别给我讲，我昨天我在听说的事儿。一会儿我这儿说短，你又干长，一会儿又说差不多，你真是一个充分能搅拌 搅和的，你知道吗？ 搅拌棒吧。 对对对对，搅和的。来看看啊，这个住在男宿舍的女汉子，我的天呀！这当然这个是个开玩笑的名字啊。他说我也刚刚送儿子们考试回来，预祝我儿子们考的都会，蒙的都对，寒假快乐。 现在家长都什么心态？ 哎， 也是太好、 都是经历过的人嘛。 小胖美说，嗯，期末考试就是精神的无限着急和肉体的无限拖延的结合。拖延不行，老师他不给我卷，不给也得拿走。 好嘛，我明儿没写， 明儿没写，按手印。哎，不是不是，就是你这拖延不行，人考试是有时限的。 当然了， 对吧？ 一个小时你就不能抄。 对，不以你自己想什么时候交卷的为准。 嗯，超还说， 不妨明日再来取吧。 明日， 复明日。 哎呦，那就别考了。 明日何其多。 超还说，一听期末考试，我就想到高中的时候，每次考完试，我都要搬着桌子离开我那温暖的教室。当时学习不好，哎呦，因为谈恋爱了，无心学习，考了一个三本大学，所以温馨提示，该学习的时间一定要好好学习。 嗯， 再多说几句，后来上大学和高中的同学也分手了，悲伤又激起了我学习的欲望，我考上了北京重点大学的研究生。你瞅瞅、 哦、 现在我的生活也不错，其实什么时候学习也不晚。 那这是两个层次啊、你别想啊，反正什么时候学习也不晚， 那就往后拖呗，那不行。 对，你这么拖下去真的就没有学习的欲望了、还是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吧。 对， 其实大学里可以练习谈恋爱的。 可以，当然可以啊。 不是练习啊，就可以试着去谈恋爱。 对对对， 他们都不会也不行。 嗯、 雨桐说，真的现在都不，好多人都不会啊，当然也有太会的啊。堵车和我没有什么关系 啊， 因为我初步我们家小区对面就是我们单位，上班离家近就是很幸福啊。对不起，不能互动，我要开始工作了。 你说说，你说这话跟我们， 您好，这位朋友， 话题内容没有一点一毛钱关系，你还嘚瑟， 以后您的信息可能就不会，不 是，对，你真是的。开玩笑， 这么小气的人， 哎， 只要不是高磊都会念您的信息的。 其实我是容易忘记的人，我根本就不记得他是谁。 那也这就是他为什么其实小气，为人又宽厚的原因 啊。 他是想对人小气，但是他记不清该对哪个人 记性不好。 对， 昨天大帅非问我，就是那首诗的这个作者是谁，我就愣想不起来。 你看啊，我问他是哪首诗，他也想不起来了。 那首诗我记得 啊，什么 鹅鹅鹅 啊，骆宾王嘛。 你看看你，你看看你， 讨武曌檄。 哎呦嘿，我都不知道。 就是他， 你说我都还给老师了， 痛斥了一遍武则天嘛、 哎呦 ，Together 说高中的期末考试都是全年级拉通排名排座 啊， 同学是班上倒数几名，这样全几年级都是每班倒数五名都集中在一两个教室。哦，老师同学说老师一般把书一收，门一关， 哦， 很严肃的监考 啊、哦，这应该的。 对，教室里的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嗯 嗯。他不会呀，那老师还不如利用考试时间给大家再补补课呢。 就是 啊、 哎，聊聊天都比考试强、啊、不是，没这意思啊。三哥说 真强不了。 期末考试我就想到要放假了，班主任苦着脸，我心花怒放啊，还有父亲的皮带，这都是他想起来的啊。 你心花怒放，我让你怒放。 现在我闺女期末考试，我就告诉我闺女说，考完了之后啊，爸爸带你去大吉大利，晚上吃鸡。 爱打游戏啊，这爸爸， 这游戏的内容啊， 吃鸡，反正最近是这样的 哦。 但也是广告吧，但你看看，其实父亲也不要用这么极端的方式教育。 就是 现在闺女肯定更舍不得了。Sam 说，三年的考试题你们受得了吗？ 他给我们出了一道题， 三年级是吗？ 啊， 下图是两摞相同规格的碗，一个碗的高度多少厘米呢？ 这是题面，题面啊， 题面。 然后有两个图给我们大家需要说一下。 题目什么叫题面？你这猜谜呢，这邪闷呢。 猜了半天我没猜出来。 左边是四个碗，高25公分。 啊， 右边是 三四五六个， 六个 碗， 高33公分。但是要注意， 嗯， 哎哦，相同规格，哦，那你就除吧。 大家除一下呗，一边哈是四个碗，高25公分， 十个碗高这个58公分， 58公分，那就一个碗是 5.8呀， 5.8厘米， 5.8厘米，厘米啊，不能叫公分啊， 啊，厘米， 5.8厘米，我们刚才说的都是厘米啊， 厘米厘米啊。哦，那就够出来了，小学三年级挺简单的呀。 那是不是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儿？我要再看看。 哎，这么着啊，那个刚才给我们出题那个叫 Sam 的朋友，您给我们告诉答案呗？ 是不是又假装不懂装懂了？ 真是、 走心的路说，二年级的小娃娃今天考试，我高考都没有他要考试这么费劲儿。看看我昨天发的朋友圈就知道我心情了。哎呦，考二年级考个试。我看他发的什么啊？咬紧牙关度过黎明前的黑暗。每当我说话声音要变大，语气要不对的时候，小娃娃就呼噜着我的后背说：“不生气，不生气啊，生气容易老。”于是我赶紧深呼吸。这几天这娃总是用这招成功的避开了各种鸡飞狗跳，因为我已经深深的意识到，能让我好好活着，真的比做对题更重要。即使改了一学期的字，一写还是错。其实你妈妈我说题说的口干舌燥，咱们还是要母慈子孝啊，在一起。啊、就是题老是不会，结果小朋友别的不会，会哄人。 妈妈妈妈不要生气，妈妈妈妈我会努力。 你看人抓问题抓关键，哎，一生气就变老。人没说我会努力， 对 啊，不像你老给自己挖坑。 嗨，真是我努力也就这么着吧。啊，他说答案是什么呀？ 出在碗底儿上， 出在碗底儿上，碗高十三。 哦， 33减28等于8，两个碗边高8厘米，一个就是4厘米，25减4乘3等于13厘米。不懂，完全看不懂。对一个文科生来讲，这道题简直比高数还难 啊。对，他比他多两个碗吗？ 你明白了？ 对对对对， 真的假的呀？ 是啊，一个是4厘米，为什么呢？我不明白，再见吧。 得嘞，咱还是给大家带来点信息资讯吧，好不好？ 嗯，好，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 们 出发 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他有一个算那个碗的足的问题，咱们就不用考虑这问题了，反正咱们俩就是不会。 我不会 这个思维得训练，就我们俩没被训练过就不行，你知道吗？上学就是很重要。 Sam 你还笑话我们、我告诉你，我记住你的名了，你好记，下次不念你了。 别理这小心眼了，我念、 我念啊，念念念新闻呗，是吧？好， 念念。 咱来说说这个旅游消息。京津冀开启了冰雪盛宴，2022年冬奥会临近，京津冀三地的冰雪消费需求迎来爆发式增长。2017年至18年雪季，多地相继举办了冰雪节、冰雪嘉年华。那么随着冰雪产业进一步发展，京津冀冰雪主题活动的品质和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你还研究这题呢，大哥，你回来行不？你别看这图了行吗？33厘米、25厘米， 知道了，我知道了， 一共10个碗， 得到了极大提升嘛。 你最后明白了吗？ 明白了，你说了得到极大提升吗？ 你这题弄明白了吗？ 不弄题了。 就是的，真是跟我一样费半天劲。 咱们来看看河北第二届国际冰雪节的冰雪活动。 好好好， 这已经在华中白石山温泉这个那儿一个小镇 啊、 开幕了啊。相比上届呢，雪场面积比去年的2万平方米扩大了7万平方米、扩大到了啊。现在变成7万平方米了。室外呢增加了专业滑雪区、中级、初级、教学等等4条专业的道路啊，滑雪道，还有中小学的冬令营啊，还有一些长道、短道，包括 S 道、波浪道、荷兰的空中飞碟道，满足大家不同的需求。雪地摩托、雪地攀爬、雪地迷宫、儿童 DIY 10多项亲子活动也有。 哦， 你还得泡温泉呢。 哎，对呀， 小屋、冰雪女王、皇家马车、冰雕也有。这就近就能看冰雕了 啊。 还有 VR 体验，总之是应有尽有吧。 呵，那我觉得还不够，还得吃呢，真是这差评啊。不，开个玩笑啊，肯定有吃，肯定有美食啊。另外呢，每年呢从11月份到第二年的4月初，崇礼都是雪的世界。第17届中国崇礼国际滑雪节期间呢，已经是成功的举办了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杯赛、国际雪联单板滑雪 U 型场地技巧世界杯赛等国际 A 级赛事，各类赛事和活动达100多项，也是近年来赛事活动最多、内容最丰富的一届滑雪节了。 咱俩来说说北京的冰雪活动。 好， 是吧？咱们说到玉渊潭、陶然亭、紫竹院公园都有各种各样的项目， 是， 比如说颐和园北海公园也有冰溪这样的场所， 嘿 啊，这个让人有表演 啊， 雪滑梯、雪地碰碰车啊、摇摇车、雪地香蕉船、 紫竹院呢、啊、欢乐冰雪季、雪上悠波球啊、雪地迷宫啊，哎，都有，就是人工造雪。 对对对。 玉渊潭呢就是以欢乐迎冬奥这个主题，比如说机器人拉车、雪地坦克。到那儿当然还有一些比如传统的老的方式，推铁环、踢毽子、抽陀螺也不错。怀旧的怀旧，创新的创新。 是是是。 同样有这个冰雪活动还有天津。 天津人有什么活动呢？第五届极地冰雪节在位于滨海新区的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开幕了，夜场也是同期开放。游客呢在放心进行了冰雪游玩同时啊，将能体验到独具海洋馆特色的疯狂八爪鱼项目。这也是海洋馆首创的真冰真雪真极地的冬日项目。而海洋馆精心打造的九大冰雪项目，包括金城唯一七彩雪道、最高的冰梯、滑雪坡、飞碟、飞 车。哎，我有一次就是冬天去过这海洋馆， 你玩过了这些？ 有那个一个好像雪道的那种快速滑车 啊， 从高就跟那个雪地过山车，明白吗？ 哇， 看着好刺激！ 你玩了没有啊？ 他们正在修呢， 嗨， 正在建。 哦，那就是今年建成了呗。挺好挺好、啊、 不是不是，早就建成，但是当时就觉得你冲来的时候就噗就冲在雪上。 哎呦，其实奥运会有类似这个项目， 撞在雪堆里吗？ 就是它有一个雪道，然后、就是、 看谁撞得深，是吧？ 不是，这不是，不是 哦， 就是那么快的速度滑下来那个雪 高台滑雪吗？ 不是，它是有那种躺在一个器械、 我知道 叫什么呀， 高速的滑道嘛，就是、 对，类似是吧？ 不是，你说了之后，我明明说的挺清楚的，就一个人躺在，他还有那种高速的摄影机陪着他，对吧？你能看到他的情况，对吧？对。每次跟你在一块儿，我都觉得我都说不明白，你接着念， 被我搅和的。来，咱们从天津再回到房山石渡还有青湖。那么从房山我们了解到啊，石渡山水青湖区域呢将奔着国际交往油气中心的方向打造，而房山呢还将涌现出良乡中医康阳小镇、城关红酒小镇等一批特色小镇。这跟冰雪没什么关系的，但是反正冬天嘛，去那儿 那不一样，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玩冰玩雪。 对对对， 对吧？ 是是是， 人愿意休闲养生、这不挺好的吗？ 对对对，是。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跟大家的分享的是 期末考试唤起了你什么样的记忆。 在风门月照落日未曾彷徨，起山港海浅雪径也未绝望，拈花把草披绝杀世人正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征阔阔雪漫漫共谁同狂，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口教那里热情像埋葬。笑你我枉花光心机，爱竟作假。 这首歌难念的经来自这个电视剧《天龙八部》。 嗯， 我高考的时候正在演这部电视剧。 我还以为高考考。 我每天中午不是，我每天上午考完一门，中午就回家看一会儿电视剧。 哎呦，那挺好的，挺好的，放松自己嘛， 对 吧？ 对对对对。 那是不是考完了以后一看成绩，哎呀，真是难念的经。 嗯，有的还行，比如语文就还可以。 考了140多， 没有多吧？ 140语文，你真是牛了。 对对对对， 那当时在朝阳区你应该能排得上吧？ 嗯，排得上，排得上。排得上， 牛了，真牛了！ 北京也能排得上， 哇、哦！第一呀， 不是我没说呀， 哦，要么叫王一呢，是吧？ 不是这个原因，没有，但也不是就这一个。总之是这个歌确实唤起了我的很多记忆。 是的， 非常热，没空调啊。那么舒斯说，想到考试，我就想到了一根油条，俩鸡蛋，你们懂吧？当然，每次都得。以白吃了一顿结束，没有吃出效果，吃的顺序不对。你先吃俩鸡蛋，再吃一根油条，这不行。 那应该怎么吃？就 先吃油条啊！ 啊，对呀、啊，多少个零前面没有一，那都是 对的。 完蛋呀、啊！ 完蛋！ 嗨，耗子说了，期末考试，我想起了初三第一学期的时候，我胳膊骨折。 哎呦， 所有科目老师给了60分，嘿，不用考，我踏踏实实提前放假了，给、因为写不了字儿啊。 是心疼你， 是吧？ 肯定是右胳膊呗。 啊、 嗯。心疼你，心疼你，早日康复啊！不，现在已经康复， 康复，康复，康复， 对对对对对、嗯，这个比较特殊的经历了。 嗯， 是不是咱们放放重要的地税小贴士？ 好的， 给大家提个醒。 行， 地税小贴士。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上期话题。上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了水资源税基本的应纳税额计算。但实际生活中还有一些其他的计税方式，接下来我们将会分别为大家做介绍。 对于提供公共公益性服务的非居民用水， 执行的是居民水资源税适用税额，具体范围包括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水、开展老年人、残疾人、孤残儿童养护、托管、康复服务的社会福利机构用水、社区居委会公益性服务设施用水、政府扶持的便民浴池用水、园林绿化、环卫部门管理的非营业性公园、公厕、垃圾楼用水，以及园林绿化、环卫部门绿化、洒水作业用水。学校以教育部门按相关规定认定为准，社会福利机构和社区居委会公益性服务设施以民政部门按相关规定认定为准，便民浴池以商务部门会同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相关规定认定为准。另外，对于自建设施公共供水单位，则是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认定。认定为自建设施公共供水的，执行城镇公共供水水资源税适用税额。 针对特种行业取用水，需要从高确定税额。特种行业取用水是指洗车、高档洗浴场所、纯净水液、高尔夫球场、滑雪场等取用水。高档洗浴场所是指商务部门公布的大众便民浴池以外的洗浴场所。滑雪场定额内用水按非居民水资源税适用税额执行，超定额用水按特种行业水资源税适用税额执行。 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AX861 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我们出发吧，大家一起走，新鲜资讯别遗漏，七嘴八舌来互动。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并且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北京时间8:5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您好，我是王一。 您好，我是高磊。 最后的一点时间了啊，今天说说期末考试的各种记忆。 是， 想想谁都不容易。所以万一宝贝们没有考得特别理想的，咱们别光数落他。 对对对， 一个是呢鼓励他好好分析以后进步。再一个呢，我们给自己日常，你作为一个督促监督的人，有没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哎，你也赶紧分析分析。 对对对， 对吧？ 还有平时别太多的压力给他们。 考得好也不要太骄傲啊。 是，像我这样从来没有下过前三的也是少数。 最后一点时间呢，还要给大家回顾一下天气。 好， 今明两天呢都是大晴天，风力也不大，最高气温5到7度，扩散条件也比较好。双休日呢，天空云量逐渐往多了来， 呵， 风力也不大，扩散条件一般了。双休日啊，气温5到2度啊。今天今冬迟迟没有出现全市性降雪的原因呢，预计下周啊有较强冷空气就突袭京城。原因就是这冷空气的问题 没来呀。 那就会出现这个较强的降温天气。较长时间呢白天最高气温在冰点之下，大家还得注意防寒保暖。它冷空气来了能不能降雪呢？ 这还是未知数， 大概是够呛。 对，真是。来看看我们本家吧。高某某说，一说起期末考试我就想起了小时候，一提期末考试我妈就告诉我，哎，考好了我给你买这个，考好了我买那个。结果一说这话期末考试考不好，后来一咬牙一跺脚，算了，长大了我自己挣钱自己买。没想到直到现在我童心依然未泯，想买什么好玩的我自己买。 那倒是可以 可以。 对，但是你看它起没起到督促作用呢？自有其妙用。 是， 向家长致敬。我是王一， 我是高磊。 稍后是诵读小站，之后是娱乐。有诵读小站吗？ 好像有。 对， 来吧， 娱乐七十二变。 我在巴黎给您拜早年， 我在东京给您拜早年， 我在悉尼给您拜早年， 我在莫斯科给您拜早年， 我在黄包车旅行给您拜个早年。 这个春节跟着黄包车旅行来一场省心的境外中文包车游， 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 皇上的皇，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去银